重啊！啊，感妻情意，莫偏怨，手接风。望你却犯家衣，暂忍一时小别难。 好一个人月相遇，愿落物王子样。 点会呢？问君 相遇，但愿中秋明月。 Ring.